琅满目的英语学习方法，希望这些方法呢都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。据了解呢，目前中国英语学习者超过4亿5千万，在北京地区呢就有英语培训机构数千家，英语学习的版本也很多，他们各有创建，各有长处，有的方法是互动的，有的是克服心理障碍的，有的是教材新颖，有的是课件活泼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我记得在80年代曾经流行双向式英语，到了90年代呢又流行3A 英语，后来又有逆向式英语、疯狂英语等等。在所有这些方法里呢，可以说没有一种是万能的。通过了解，通过介绍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辨析，并且呢能够制定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其实学英语就像学其他的任何技能一样，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。美国有一位橄榄球明星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 A goal is just a dream until you write it down， 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不把你的目标写下来，那么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。好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祝您学习愉快。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，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，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，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上天最大，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他，勇敢告诉他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，并不遥远。爱情的不一样、yeah、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，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、yeah、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上天最大，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我伸手触摸秋天的童话，爱情它开花，上天最大，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你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我伸手触摸让我。